上帝和别人建立真正友谊，我们请陈维勇弟兄，对吗？维勇弟兄 ，OK。 有人曾经说，人生没有朋友，就好像人生没有阳光，生命没有气息，鱼儿没有水。那么，什么是朋友呢？有些人说，朋友是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愿意帮助我们的人。那么又有些人说，朋友是当我们感到孤单寂寞的人，当我们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愿意陪伴我们的人。我们可以说，朋友不但可以让我们互相学习，也可以让我们互相的鼓励打气。我们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留意到有些人，他们会说这一句话，他们说人生在世，知己难寻。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人在世上要找到知己是非常的难。我们不时会听到一些空虚寂寞的人，他们会说这样的一句话，他们会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我值得我信任，或者有些人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愿意跟我分忧，或者有些人说我的狗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但真正的友谊真的是那么难寻吗？那么圣经讲解是真正的友谊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在箴言的第十七章十七节，那么箴言的十七章十七节就帮助我们看得出真朋友是怎样的。请留意一下这一节经文呢，这里读到真朋友时刻显出爱心，向兄弟为共患难而生。所以箴言的十七章十七节帮助我们看得出真朋友有包含三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真朋友显出爱心。什么意思？就是他不会只是口头里说他爱你，他会通过他的行动表明他是关心你的。那么第二个因素，你留意到他说真朋友时刻显出爱心，所以真朋友不会今天把你当作朋友，明天又把你当作陌生人，所以他会时刻的都继续的关注你。那么就一个因素，你看在第二部分呢，他说真朋友像兄弟为共患难而生，所以他意思就是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真朋友会在旁愿意协助你。好，这个工作演讲将要帮助我们看出，就是耶和华上帝他愿意成为我们的真朋友。那么与耶和华上帝为友的确是一件荣幸以及是一件喜乐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指引而生活，我们除了可以跟耶和华上帝建立真正的友谊，我们也可以跟别人建立真正的友谊。好，首先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下圣经的一些记载，就是人与人之间帮助我们看得出真正的友谊是什么。我们很高兴就是耶和华上帝其实他通过圣经记载了许多人物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些人物的真人真事，当我们仔细的去沉思的话，我们就会看出真正的友谊所包含的成分是怎样的。好，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例子，那就是路德和拿尔米。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十六和十七节。路德记的第一章十六和十七节，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啊。 好，这里说路德说，不要叫我舍弃你离开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处置我，加倍惩罚我。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呢，你听到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通常第一个会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可能如果我们看连续剧啊，他会说可能是情侣，会说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对。可是这里是一个年轻的妇人呢，路德跟一个年老的妇人拿阿米说的。所以这句话显示出什么呢？其实它帮助我们看得出，就是路德他非常的珍惜和深爱拿阿米。那么他们的友谊有多深呢？深到旁观者留意到什么呢？我们看看路德记的第四章第十五节。路德记的第四章第十五节，好，这里这些旁观者他们就说，这个孩子使你恢复活力，你老了他也必奉养你，因为他是你的媳妇所生的，你的媳妇实在爱你，你有他比有七个儿子更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你听到有人这样跟一个老妇人说，你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你本身会想到这个女子跟她的媳妇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对，你会看得出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的。对，所以从路德拿尔米的经历帮助我们留意到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友谊要有其中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就是忠贞之爱。因为路德对拿尔米有忠贞之爱，他就会跟拿尔米说，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所以拿尔米虽然年纪老迈，路德却愿意用他的一生去照顾他。所以忠贞之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爱。所以你怎样知道这个友谊是真的？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你会看出这个人会继续的表现出忠贞之爱。可是真正的友谊除了忠贞之爱之外，还需要什么因素呢？还需要什么成分呢？我们看看第二个例子，那就是约拿丹还有大卫。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章十七节和四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十七和四十二节，我们先看十七节。好，这里读到，约拿丹因为爱大卫，就再次向他发誓，他爱大卫就像爱自己一样。好，我们去到第四十二节，二十章的四十二节。好，这里读到，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平平安安地走吧，我们二人曾经奉耶和华的名发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也在你子孙和我子孙之间万事作证。大卫就起来上路，约拿丹也回到城里去了。所以这里经文帮助我们看得出，大卫和约拿丹是很亲密的朋友。那么留意到在经文的四十二节，他们在谁的面前发誓巩固他们自己的友谊呢？所以四十二节说，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发誓。所以从这一点帮助我们看得出，大卫跟约拿丹呢，他们除了珍惜他们之间的友谊之外，其实他们也珍惜他们跟谁的友谊呢？是的，跟耶和华上帝的友谊。所以从他们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看得出，真正的友谊除了要有忠贞之爱之外，双方也需要深爱耶和华。 因为如果约拿单不深爱耶和华，那么大卫爱耶和华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两个人呢在耶和华面前发誓巩固他们彼此间的友谊。好，我们所谈的现在这个是圣经的人物的记载。如果你看看一下这个主题，这个工作演讲的主题是与上帝和别人建立真正的友谊。我们现在先谈谈我们可以讲跟上帝建立真正的友谊，我们会谈谈四方面。第一方面，如果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朋友，我们就需要信靠他，我们需要信靠耶和华。那么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朋友之间缺乏信任的话，这个友谊要维持会非常的困难呢？如果说你的好朋友不信任你，你本身会有什么感受呢？那么圣经帮助我们看得出，因为亚伯拉罕他信靠耶和华，那么于是耶和华上帝称他为什么呢？我们看看雅各书的第二章21-23节。雅各书的第二章21-23节，好，这也读到，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不是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于行动才得以称义吗？可见他的信心跟行动相辅相成，而且信心靠着行动才能完备，这就证实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从耶和华，就算为义人了。后来他得以称为耶和华的朋友。所以因为亚伯拉罕他信从耶和华，经文在23节说什么呢？耶和华上帝视他为朋友。那么亚伯拉罕在哪一方面表明他信从耶和华呢？21节说他愿意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那么他深信他年纪老迈，既然他年纪老迈，耶和华上帝可以赐给他一个儿子，他也深信就算以撒真的死了，耶和华上帝也能够复活他的独生子。所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就帮助我们看得出，如果人要称为耶和华的朋友，人就需要对耶和华上帝有信心。好，这是第一点呢。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要跟耶和华建立友谊的话，我们就需要留意我们的交往。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的4章4节。雅各书的4章4节，这里读到，你们这些通奸的人，难道不知道跟世俗友好，就是跟上帝敌对吗？所以，谁想跟世俗做朋友，谁就沦为上帝的仇敌。你留意到经文的后半部，他说如果人跟世俗做朋友，他们就会成为什么呢？上帝的朋友吗？不是的，他说他们会成为上帝的仇敌。真的那么严重吗？我们有听过华人有句话，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如果你把海绵你放在醋里面的话，海绵它所吸收的是水还是醋呢？就是醋。对，所以同样的，我们跟怎样的人在一起，自然而然过了一阵子我们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圣经的这一句话并不是言过其实的，它帮助我们看得出，如果我们跟不爱耶和华的人经常来往的话，跟世俗为友的话，自然而然过了一阵子我们就很难成为上帝的朋友，我们可能会成为上帝的仇敌。所以这一节经文是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友谊的话，除了信靠耶和华，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的交往。好，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如果我们要巩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友谊，我们就需要跟上帝沟通。跟上帝沟通，那么沟通通常都是两方面的，就是你跟别人讲话，那么别人跟你讲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跟上帝讲话呢？对的，就是通过祷告。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听上帝讲话呢？是的，就通过阅读圣经。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跟上帝祷告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经常跟一个人说话，那么你有心事跟他倾心吐意的话，其实慢慢慢慢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你的知己。 那么你看得出这个人真的是关心你，那么就可以跟上帝建立一个友谊。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祷告并不是像一般的人所说的心灵上的寄托。那么今天那些不相信耶和华的人，他们也是祷告，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他们在人生中走投无路的时候，祷告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招。对，可是祷告基本上就是跟耶和华上帝说话，倾心吐意，跟耶和华上帝说我们的感受是如何。所以如果我们经常跟上帝沟通的话，跟他祷告，而且我们经常阅读他的话语而诚实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了。好，除了信靠耶和华、留意交往，还有跟上帝沟通之外，就一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跟上帝建立友谊，就是按照圣经的吩咐而生活。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在诗篇的第十五篇第一和第二节。诗篇的第十五篇第一和第二节，这里读到：耶和华，谁能在你的圣幕里做客？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居住？就是行为纯全、做事正义、心里说真话的人。所以耶和华上帝要求怎样的人做他的客人呢？就是第二节所说的行为纯全、做事正义。如果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朋友，我们真的需要按照圣经的道德标准而生活。真的很过分吗？我们打一个比方，你会邀请怎样的人来你的家做客呢？你会邀请恐怖分子来你的家做客吗？那么你会邀请怎样的人来你家居住呢？你会邀请诡诈背信的人来你家居住吗？并不会的。所以既然圣经帮助我们看得出耶和华上帝他对他的仆人有要求，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友谊的话，我们也需要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像经文所提到的，就是在上帝的圣幕里做客。好，我们一起谈到有四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跟上帝建立友谊，那就是信靠耶和华，留意我们的交往，跟上帝沟通，还有按照圣经的标准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谈谈我们如何跟别人建立友谊。好，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在这个世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你们同意吗？那么真朋友就好像什么呢？他就好像一个珍宝一样，可以令到我们得意不浅。那么在这个世上寻找真朋友，就好像我们去到海滩寻找贝壳一样。你有去过海滩寻找贝壳吗？对，那么你不是说你看到贝壳你就收这个贝壳，有些贝壳它的样子是像扇子一样，那么有些贝壳是像螺丝一般的形状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同意，我们去海滩拾贝壳的时候，我们不说这个是贝壳我们就拾了，我们是有选择性。所以同样的，在这个世上我们寻找真朋友，就好像在海滩上寻找我们心目中的贝壳一样。但首先我们要明白，怎样的人是我们不可以选择做真朋友的呢？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在历代志下的十九章第二节。历代志下的第十九章第二节，好，这里读到，传达异象的使者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怎可以帮助恶人，爱那些恨恶耶和华的人呢？耶和华为此向你降怒呢？所以留意一下历代志下的十九章第二节，为什么这位先知耶户他会谴责约沙法王呢？那么主要是因为约沙法王他爱错人。他爱怎样的人呢？经文说他爱恨恶耶和华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留意到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所周围的人呢，如果他们不尊重耶和华的标准，他们甚至恨恶耶和华标准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能够跟他们建立真正的友谊，他们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真朋友。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说，就是我知道我在上帝的组织里，我要找爱上帝的人做朋友，可是我在组织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 找不到朋友。我来了会众这段时间，我还是找不到所谓的真朋友。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上帝的组织里真的要找到真朋友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回到这个海滩的这个比喻，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海滩找一个你心目中的贝壳，你会不会去这个海滩呢？你找了五分钟之后找不到，你就放弃走掉呢？不会的，对吗？所以如果真的你要去海滩找一个你心目中的贝壳，你会用心的去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直到最后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贝壳拿回家为止。所以这个比喻帮助我们看得出，如果我们真的要在上帝的组织里找到真朋友，我们就需要用心的去找。那么有关于这方面，谁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呢？耶和华上帝。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九节，这一节经文很短，但是它的意思深厚。他说到，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对，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上帝，是因为经文说上帝先爱我们。所以同样的，上帝主动爱我们，我们也学会要主动向人伸出友谊之手。你们听过英文有这样的一句话，英文有这样的一个俗语，它叫做 to find a friend, you have to be a friend。 对，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找到真朋友，首先你要先证明你是一个真朋友。所以同样的，如果你要在上帝的组织里，如果我们要在上帝的组织里找到真朋友的话，我们就需要像耶和华上帝一样，就是主动关心人。如果我们主动的关心人，主动的体恤别人，对人诚恳，愿意献出自己时间和资财的话呢，我们肯定在上帝的组织里可以找到真朋友。而真朋友未必是跟我们同一个年龄，他可以是像约拿大跟大卫一样，可以大我们30岁、20岁的人。对，但我们当然不否认，最后就是如果我们要跟人建立友谊，是需要时间的。就好像种花一样，对不对？你撒一个种子，它不会马上成为花，你需要花时间，就是浇水施肥，它就会结果。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跟人建立友谊的话，我们也需要花心思和时间，但是最后的成果将会是值得的。可是有些基督徒他们会发现呢，他们好不容易在会众里跟别人建立友谊，但这个友谊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像有些人说，花开了又花谢了。对，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自己吗？问题出在别人吗？还是问题出在双方面呢？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呢，在箴言的27章第6节。箴言的27章第6节，其实这一节经文很不错。他说：“爱你的人呢，爱你的人出于忠信才令你受伤；恨你的人要你恳求才跟你亲吻。”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对，有时候可能我们的会众里的好朋友或者朋友，他可能会直言不讳的指出我们的严重的过错，或者他可能会仁慈的给我们一些劝告，讲说我们有一些地方做错了，需要纠正。那么当我们听到他们的这些纠正劝告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会生他们的气吗？那么经文帮助我们看出什么呢？他说爱你的人出于忠信才令你受伤，也就是说真正爱你的朋友，他们其实是对我们忠实的，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如果他们真的发现我们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和纠正，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就算知道会令我们受伤，他们还是会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听到了他们这些话，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会不会因为他们说了一些话，我们听了不舒服，我们就不要跟他们做朋友了呢？所以有关于这一点，圣经又给我们另外一个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维系我们跟别人的友谊。 我们看看这最后一节经文呢，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二和十三节。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二和十三节，好，这里说这样，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是圣洁蒙爱的，就要穿上连续之情、仁慈、谦卑、温和、坚忍。无论谁有理由对人不满，都要继续彼此包容，彼此甘心宽恕。耶和华怎样甘心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甘心宽恕人。好，我们可以怎样应用这两节经文去维系我们跟别人的友谊呢？假设我们发现我们得罪了对方，我们说了一些话得罪了对方，十二节的什么特质可以帮助我们维系友谊呢？谦卑。是的，所以如果我们得罪了对方，得罪了我们的朋友，谦卑会推使我们怎样做呢？就说那三个字，对不起。对，那么对有些人要，对有些人来说，要说对不起就好像比登山还要难一样。对，可是不管我们的背景怎样，不管是因为自交心还是其他的背景怎样，如果我们表现谦卑的话，我们真的得罪了对方，我们说对不起的话，这能够帮助我们维系我们跟别人的友谊。可是如果对方得罪我们又怎么办呢？十三节说什么呢？十三节说我们要继续的彼此包容，彼此的甘心宽恕。所以保罗能够说这一句话，是因为他留意到会众里弟兄姐妹可能之间有一些摩擦，所以要帮助他们看得出，如果我们要维系之间的友谊，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包容对方，因为所有人都是不完美。所以如果我们得罪对方，我们就要谦卑；如果对方得罪我们，我们就要包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维系友谊，而且友谊也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好，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说，其实做上帝的朋友，通过这个公众演讲，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亚伯拉罕都成为上帝的朋友。如果我们跟上帝建立真正的友谊的话，其实我们就更容易在上帝的组织里跟别人建立友谊。因为任何的友谊要长存的话，我们就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而生活。因此我们鼓励大家能够继续的跟上帝做朋友，那么不但现今我们会快乐，那么将来我们也能够得到永生。而我们也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就会把他们的所有的朋友都带进新世界里，那么到时呢，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周围都是真朋友。